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麦麦。 我是韩丽， 今天我向您推荐《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 整首歌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还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幸福。 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 我是《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的词作者樊小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我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变化，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奋斗嘛，天天都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潮，听浪潮。 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还要加上中秋节快乐，欢迎来到星期二下午放假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但是我们可没有放假哟，好音乐不会休息的，今天晚上还有更好的。 天空是绵绵的，它就算它傻了又怎样，深呼吸甩开悲伤，身体像爆炸就大声唱。 非常开心的一首歌《彩虹的微笑》哈，这个今天天气特别的好，不知道你在哪一座城市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里向你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呢，北京今天的天气真的超级的赞，我也在新浪韩立微博中呢抛出了我所看到的天空，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你的城市中秋节的天空日光版啊，在等待这轮月亮爬起之前我们看到的天空，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告诉我。今天晚上在赏月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北京乐广播可有一件大事儿要发生了，是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刚刚在来直播间之前，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都在忙碌着，然后艺人朋友呢都已经是到位了。今天晚上你将看到郁可唯、飞儿乐团、周蕙、姚琛、耿斯汉、麦麦，他们将会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那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呢，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共同呈现。融媒体的直播间现场呢，是由麦麦和小丹主持，在974的直播间呢，是我和白洁为大家带出。同时呢，我们月光音乐会也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音新闻、还有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面我要带来的就是即将在晚上6点到8点参加我们月光音乐会的姚琛，他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今天晚上他也会演唱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莫比乌斯的日落》。 别问他想去的地方有多远，早被他丢掉了，在昨天。Maybe just a fool， 什么都不顾，坠落日出，又在起点相见。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跟他接近无限。再慢一点，各自都转个圈再见面，彼此都重逢在地平线，那就再碰一次见。心要散落在海的平面，他的呼唤是否听得见？在这平行的全新世界 ，It's right，yeah， 让自己被俘 ，And now in bad mood，Cause I be with you， 最低的周围圈 ，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他接近无限，莫比乌斯，莫比乌斯，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莫比乌斯，莫比乌斯，莫比乌斯，不同的脸，但是相同的眼，背对着背，还是面对着面。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时间会抚平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莫比乌斯，莫比乌斯，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莫比乌斯，莫比乌斯， 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年轻的歌手姚琛，他是1998年3月23号出生于重庆，中国内地的流行乐男歌手。1998年，今年只有23岁。我们来一起等待晚上的月光音乐会上，感受一下他的现场功力。话说我们的音乐人们今天呢也都是没放假，和他的歌迷朋友听众朋友们共同带来月光音乐会。于我而言呢，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中秋节，这是我在北京乐广播和大家过的第20个中秋节，老员工一枚。所以今天呢，我也将有幸啊，可以三次走进直播间。现在和你共同聆听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那到了晚上的6点到8点钟呢，我会和白洁，哎呀，好久没有和白洁共同主持了。我们将会带来特别版的月光音乐会的直播间版本。所有唱完的歌手呢，都会到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访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密切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既可以听也可以看。飞儿乐团《锦绣梦》。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上西楼，看尽百年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几处身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尽百年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 收录在全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锦绣梦》，这也是韩瑞啊在加入了飞儿乐团之后啊再次发声，为我们带来的非常能够体现他唱功的一首歌。那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呢，在月光音乐会当中，飞儿乐团呢也将会为我们演唱这首《锦绣梦》。我今天来电台的路上啊，就是在门口的时候已经遇到了他们，算是老朋友了，因为5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哈。大家听到他们的全新的专辑，那今天晚上呢，除了会演唱大家熟悉的这首歌之外，他们还会有什么作品呢？敬请期待。我的建议是 晚饭早一点吃完，这样的话呢，6点到8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直播间当中，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还有郁可唯都将会真情献唱，好开心啊！说到飞儿乐团，有一首歌，这是我们每每提到他们都会想起的，在中秋节的下午，一起来重温一下我们的爱。真的希望去年陪你过中秋节的他还在你的身边，祝你幸福。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 下午重温了这首《我们的爱》，主要是歌里面，如果你也是个歌词控的话，会对那一句回忆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 今天北京的天空真的是蓝蓝的天空，有图有真相。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也看到了很多小伙伴们，我呢也把对大家的祝福写在了上面。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节日，有点像这个春节之前的预演。今天大家都格外的开心，这种感觉就是一年到了九月，发生了种种，但是所幸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就像月亮开始慢慢的变圆，我们所有希望的事情也在一点点的变得圆满。愿我的听友诸邪必退，百事无忌，平安喜乐，万事胜意。好天气就会想起很多和它相关的歌，比如这一首在2002年由老狼演唱许巍的作品《晴朗》，真的是会在很多晴朗的日子中一下子就会生成的旋律。今天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也送给你，你也感受一下。歌里面唱到，心就像天空般晴朗，抬头看一看天，我爱这精彩的世界。这是中秋节，你一定要快乐。如果还没有快乐的话，请记住晚上6点到8点北京乐广播有月光音乐会，浪漫上演。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下的好天气，等待晚上月亮爬上来。中秋节快乐，我的听友，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寒丽。我们还有半个时段在一起的时光，现在我要转个身了，也希望你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我们稍后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74，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老师。 我是柳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在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 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浪潮，浪潮来了！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丽，中秋节快乐！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31分，我在这里为你送歌。好天气呢，有好消息告诉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刚刚来到节目中呢，要特别介绍一下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的中秋节晚上，也就是稍后的晚上6点到8点钟，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画黑板敲重点，你将听到郁可唯、菲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而且我们这一场呢，网络与广播的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呢，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融媒体直播间呢，现场交由麦麦和小丹主持，在974直播间呢，将是我和白洁为你带出。那今天晚上呢，你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啊，期待郁可唯。 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世界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我将在那年那又那一天，你不来我不来。 会擦掉沉默的 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眼泪已成好时光？我一直等待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这首郁可唯的《时光正好》，我在很多档节目中啊，这些年当中制作的很多档节目当中都与大家分享过，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他的这种细腻的唱腔。有人说郁可唯属于唱商非常高的歌手，唱商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情商、智商啊，这个唱商就是指一个歌手啊，他这个演绎作品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其实分为这个硬唱功和软唱功。软唱功啊，相当于就是他的我们说的唱商，他会知道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气息啊，他会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啊，他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的天赋里的东西啊。我相信你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另外下面这位歌手同样是一首是一位唱商非常高的歌手，今天晚上呢也将会参加月光音乐会，那就是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老朋友了，周蕙。耳熟能详的约定可能是很多人 KTV 里必唱的歌曲，也会永远记得这个熟悉的旋律，周蕙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 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实力派唱将周慧，也是前段时间来过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啊，在我们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的那一次活动当中，是我们的真心荣誉音乐人。今天晚上在月光音乐会当中，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周慧的唱功。说到老歌的魅力，说到唱功，现场是最能够检验歌手的实力的。所以今天在我们月光音乐会当中，不光有实力唱将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呢这位小将也不容小视，来自耿思汉现场翻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每一个早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暗淡，夜晚不休，那就是 来参加月光音乐会的耿思汉翻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翻唱了一首比他年纪还要大的歌曲。1993年出生的耿思汉翻唱的刚才那首歌呢，是1988年出自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下子过去了那么多年，没有想到音乐的魅力还可以传承到每一代的年轻人啊，都可以从他们所喜欢的旋律当中获得创作的新的灵感。那今天晚上耿思汉在我们的月光音乐会当中到底会不会演唱这首歌呢？答案是不。因为我们这个月光音乐会啊，会有很多非常温馨的画面，所以他会演唱一首我也很期待的歌曲。 晚上的6点到8点，今天晚上密切锁定北京乐广播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斯汉、麦麦将会真情献唱。麦麦也给我透露了一下他会演唱的歌曲，别说还挺厉害的。他们会用好声音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而我和白杰呢也将会在晚上6点在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每一位歌手在现场演唱过后呢，都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中秋之夜。我好喜欢在放假的时候直播，因为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显得很轻松，我喜欢大家都是开心的，放假的感觉真好。来自王菲演唱的《浮躁》，因为歌里面唱到九月里，今天是9月21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节目尾声呢，再一次祝福听到节目的听友们中秋节快乐。这一首歌呢，也是大家熟悉的《城里的月光》2021版。今天晚上6点钟，我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和你共同来感受月光音乐会。希望到时候你已经吃完晚饭喽，和家人们一起来听我们的月光音乐会。当然也可以看哦，可以通过北京乐广播的微博、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北京乐广播 FM 974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我亲爱的听友们，一会儿见喽。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 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今晚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这个时候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我看咱们平台上的有几个品种的推出了啊， 对， 当然这些都不错。哎，就这几个里边，你选的哪个呀？ 您看啊，北广生活时间每年到这个时候， 对对， 咱们都有这个大闸蟹嘛。 是啊， 我选的是那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 就那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吧？ 对，因为我还想这个拿出去送礼嘛，所以我就图这个阳澄湖这个名儿，而且这个阳澄湖确实让人放心嘛，对吧？湖滨酱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哎，这去年咱就有。 对，而且呢，它品质特别特别好。而且您看啊，他说给咱们的这个每一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上面都拴了一个蟹扣。 哎，我看见了，好像就是那就跟身份证一样。 对 啊，每个蟹它都一个， 保证每一只螃蟹都得是从阳澄湖那个水里边捞出来的， 哎， 才给你这个蟹扣。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呢，虽然说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它阳澄湖大闸蟹本身就是这个啊，这典型的。我看它拴的那个绳子啊，就是也是特别的细啊，特别的薄， 它 可以忽略不计， 它不占分量，而且呢，它这做的特别好，是什么呢？这个湖滨酱今年和这个顺丰签的协议。顺丰它全程冷链给咱们运到家， 啊。而且呢，这个冷链的时间我问了一下，从您想从江苏到咱们北京，它是2天之内就肯定给您送到了， 那挺快的 啊。您看啊，我这边现在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啊，我就准备拿出去送人家了。 哎，这提货券我怎么写的？因为你这怎么写的是668呀？ 668 啊 啊，这个呢是他湖滨酱的当地的就是门店啊，他的门店里边卖这个668，还有呢一张，您看我这自己留了一张868的， 我看你两张的， 便宜的那个这个呢，在咱们这个平台上卖299，贵的呢卖399，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便宜的是5公5母10只，然后呢贵一点的呢是8公8母，等于说是16只，而且它这还可以选，就是说你要是就是都喜欢吃那个母的，它可以都把那个8只公的也换成母的，等于说16只母的， 全定成16只母的， 对， 或者10只母的 啊。它这公的呢是3到3.6的，母的是2到2.6的， 这是典型的，典型的啊。那就根据家庭的情况呢，你可以定16只的，也可以定10只的。 对，拨打咱们的电话400-015-5151就能够订购了，400-015-5151给您的是一张提货券。 大概是什么时候？ 如果您要自己吃的话，就是9月22号正式的开壶，啊，这是人家那边的这个官方规定的。开完壶以后呢，您还是打这个他提货券上的这个电话，他提货券上的电话呢，您预约他去壶里边给您捞，然后呢捞上来以后交给顺丰，2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到您家了。 还真是啊，其实咱们听众要是要订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啊，400-015-5151，赶快订一下哈。 对， 另外我是每年愿意跟咱们平台订，是什么意思？因为外边啊，这个时候都说是阳澄湖的，所以跟咱们平台订呢，我觉得心里踏实。 第一，咱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是吧？ 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每一个螃蟹都有这蟹扣，这个蟹扣是可以登录官方网站去进行查询的。而且呢，今天给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赠品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吃蟹的咱们这小工具，还有姜茶、紫苏、香醋，包括送礼的这个礼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礼袋我觉得还挺好的，它外边印刷呀，包括这个券的印刷呀什么的，也都特棒。像我这样的呢，比如说去我老丈人家什么的，我就订完了以后提着这礼袋去啊，它有一个礼盒，也特别特别方便。 是，哎，你再提醒我一下，它是两个组合是吧？ 对，两个组合，其中的一个组合呢是10只的组合，299-668型，就是它那个券上印的是668。另外呢，399的这款呢是868型，它券上印的是868。便宜的299的是10只5公5母，或者是10母，贵的是8公8母，或者是16母。 这是399， 399的，那个公。的呢是3到3.6的，母的是2到2.6的。如果运输当中，如果您怕这个螃蟹死了的话呢，这样每一只死蟹我们都是包赔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它是顺丰给您送。 是，那我也去订两组吧。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得嘞。 以上是广告时间。和平素质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张博言，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百年再起航》，曲作者 孟文豪说， 建党百年是一个新的征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起点，百年梦想，我们再起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